第二節大匪看天下出嘅应该系年三十万啦。咁冇乜嘢实际真系可以讲。因为政治嘅嘢都系完嘅，所以之前呢就讲咗单交通意外啦。咁大埔嗰单嘢阿林郑系高班嘅。取消烟花汇演借势甩身变成咗唔使行呢个维园。亦都唔使等你自决派啊或者公民党啊摆嗰个档位啊喺维园呢揸个波啊掟啊林郑啊呢啲咁嘅游戏出现啦、啊。亦都唔使呢有人围啦、啊、其实都冇。因为真系嘅而家民望咁样其实之前啱啱呢就同阿Raymon Wong 社长呢佢就特走嚟探我啦攞啲茶叶俾我咁就都多谢佢啦。其实我多谢咗三次啦但都系要多谢受人因果要记得因为人哋特登走过嚟冇必然买茶叶俾你。咁都多谢啦咁。希望呢嗰啲网即係网上呢留言闹我嗰啲呢休息一下啦啊可以呢过个开心嘅新年啦啊唔好呢好似我杀你全家咁啦因为新蒸头落係咪林郑真係坚啊一件坏事变好事当好事办成功咁转移晒所有嘅焦点喺环保人士又拍掌庆幸，因为唔烧烟花啊就变咗空气啊各样嘢都好啲。第二又将嗰笔钱烧烟花笔钱又捐咗俾发生事呢班人受伤者双赢三赢连佢民望在内。讲讲陈浩天啦、啊、陈浩天晴晴败诉是吗咁啊冇乜好讲啊因为呢个法院而家唔系离开嘅系港共政权开嘅。但系呢林郑系高班嘅总之逢系坏事呢佢就唔干涉好事就出嚟领啦。咁希望啦周庭呢諗清楚究竟在唔在做呢个选举情情啦。咁呢陈浩天呢件事我唯一想讲嘅就系个官嘅判词就系不支持不推广基本法不能参选。我知唔支持你唔知道你喺度估。不推广基本法即系点呢我啲由朝到晚哎呀大家支持基本法拥护基本法。跟住派推基本法小册子系咪要咁样呢唔系你点解会 DQ 呢个人呢原来不推广基本法都系一个罪唔能够参选。咁奇怪嘅。系咪我又唔系做传播我又唔系卖广告我又唔系 TVB。我又唔系边个我又冇网台我又冇免费报纸。咁我推咩讲呢所以好多嘢好笑话㗎。兜返少少啦讲返巴士意外啦因为出街嘅时候都系年三十万因为上一节都讲緊系关于车嘅。屈明贤话九巴车应该由占中查起因为呢个蝴蝶效应大埔车祸根本上有一个龙卷风持开车的司机受到千夫所指忍无可忍车长以胎盘报复最后两败俱伤。新闻写是这样写。这都关占中事不过都啱的了差佬强奸关占中事啊差佬非礼关占中事差佬借大耳窿关占中事最近有个差佬啊隐瞒结婚啊呃呢个一百差不多两百万嘅呢个津贴又系关占中事即系屈明贤 林年三十万讲两句粗口啦，你閪痛啊都关占中事啦，屌你老母！每一个人其实知唔知自己讲乜嘢噶？做节目有阵时都好惨噶，但系睇到呢啲咁嘅新闻咧，我觉得会唔会系咁咧？既然社会咁暴戾，咪因为有六七暴动咯，因为左仔嚟香港咯，搞暴动咯，令到中国我哋香港人嘅戾气加重咯，跟住经济起飞几十年咯，但系到而家嘅时候潜藏咗喺心底咯。当一有事发生嘅时候，就系因为当时左仔暴动嘅时候咧带来嘅恶果咯，令到激发咗一啲受到暴动啊嘅影响啊，或者个心底啊睇咗呢咁嘅影像咧，摆个心里面潜意识啦。当人哋嚟攻击自己嘅时候咧，啊就发脾气咯，咁样都得噶。毛泽东当时1949年喺城楼大声，我哋中国人民站起嚟啦。咁点样站到今时今日仲未站起嚟？因为仲要讲我哋中国人民站起嚟，习近平。是不是因为这样见到你中国的宪政梦从来没有实现到，令到我们香港人失望，又或者回归之后种种的道行逆施搞到这样呢？真是做什么可以收下声啦？你看李斯已经结婚了，几幸福啊，拍段片出来在 Facebook 当街嘴嘴，几开心。唔好搞啦，要钱有钱，你老公做编剧喺大陆好多戏啊，全部帮手，又喺香港电台有份稳定嘅工啊，又有人出资俾佢拍戏啊，虽然挖铁路啊，好似加埋好似嗰套电影好似唔够三十万咁，但系都叫做有人工啊嘛，啱啱啊，食够啦。即系咧，你做咁样跳梁小丑，真系令到人好失望咯。林郑初二取消烟花汇演，政总下半期致哀，官网变灰色，文汇报一个服从党嘅指挥，发生事嘅时候佢仲系红色版头嘅，但系当习近平一出嚟讲，即系发咗声明出嚟讲，叫中联办帮手协助。啊！哀悼乜乜乜乜，讲好多嘢咧，即刻第二日，文汇报嘅版头就变咗黑色。连呢啲咁小事，最基本你个政治嘅触觉真系唔够。你睇下林郑啦，啊，仲做党部添，迟咗啲咯。屈高慧贤人渣之中嘅人渣，又喺今日出场啦。呢件事归呢件事啦，成日都讲，点样讲呢？佢曾经有不小心驾驶专栏佢讲嘅，啊巴士公司唔应该请呢啲有坏记录嘅人，坐监都有更生人士啦，边一个揸车有几多人冇抄过牌啊？你揸车噶？会唔会冇抄过牌啊？有阵时差佬抄起上嚟，因为我揸车搵食嘅。喺落马洲嗰件事啦，我小路出大路，我望到见到个后面冇车，前面冇车，右手边冇车，有个交通警察，距离我大概如果以巴士车位嚟计啦，大概五个巴士车位到啦，跟住我出去。驶出去，咁我慢嘅，我揸车出名慢，我打灯出去，跟住佢就斩灯，跟住前面截停我，跟住叫我攞牌，话佢见我睇佢唔到，佢出嚟，即系我出去，我睇佢唔到，令到佢要踩壁力，即系得壁力啊！只手电单车，佢话呢个系危险驾驶嘅动作，跟住告我不小心驾驶，我阿 Sir 唔系啩？你距离我咁远，我出嚟，你收慢少少架车就得啦。基本上，你有冇系咁碾刹车痕都冇？因为点解冇刹车呢？因为你我一出嚟，你好顺咁，你冇停过，就喺我前面就过，跟住截我嘛。 睇到路面刹车痕都冇，点样何来不小心驾驶？你唔好理，咁样五分送咗俾佢。公权力喺佢度，佢争几多张牌，咪揾你开刀咯。有阵时发生交通意外，呢、這个司机真系俾人闹又好，假俾人闹都好啦。佢超速70，系佢经验唔够，可能发脾气。我咪为佢讲嘢，可能发脾气，可能有心，佢唔知道咁大镬。但系你不能够讲司机受罚过轻，并无阻吓作用。揸车揾食咋，我唔系帮司机啊。有阵时真系唔想啊，好似我有个司机新手揸泥头车，佢揸开重型嘅走嚟见工，咁啊揸泥头车，咁咧就喺九龙湾啊天桥嗰、那个角度够西，即系够弯啊。佢行住去喺嗰度咧。佢唔係揸得好快，但係佢冇收慢到，我估佢30-40 km 度啦。嗰、那个弯，因为你栽咗泥，而家係冇超重嘅揸泥头车。因为差你超重呢唔俾到堆填区，堆填区唔俾你入。架车喺嗰度反咗，个司机冇事。架车反咗，碌咗落天桥。就假嘅，即系挨住个天桥，卒之拖车拖走咗，架车卒之咧就 claim 保险偷咗。个司机好惊，走嚟同我讲：老细，我唔啱做，我唔做啦。同埋个老婆嚟同我讲，我成日都同人哋讲，揸重型车辆就等于揸把刀。其实之前做节目都讲过嘅，系空气嚟嘅。每一个司机小心啲，留心啲。你停佢牌就係、是、已经冇咗个生计㗎喇。坐监死咗人应该嘅，但係唔好讲凉薄说话。有啲飲醉酒係明知故犯嘅，呢啲真係要死。因为由头到尾讲咗你明知故犯，但係当一个人情绪佢喺嗰刻里面控制唔到嘅时候，每一个入职司机唔通好似你讲咁要心理辅导咩？要了解过咩？系咪啊？苹果日报请你啊，做专栏啊，冚家铲佢都冇评估你个心理质素啦，都唔知你人渣啦。你未公开呼吁嘅啊，唔好叫人去捐血嘅，捐血嗰啲啊，接受捐血嗰啲啊，全部都系大陆人啊，嚟同你抢血啊，唔好捐啊，系你讲嘅专栏度。咁而家发生呢个大暴车祸，真真正正出现咗。我哋有血方通知香港人去捐血，卒之嗰日我喺罗素街排咗2小时，我都捐咗。咁捐血就唔使话俾人听，不过即系话俾你，即系其实真系唔使话俾人听啊，因为我做好多嘢我都唔讲。但系只不过话你自己做人渣，点解呢次你又唔阻止呢？哦，而家呢一次捐血又正确啦，但系你捐咁多血系咪正又系全部？是捐俾呢啲咁嘅受伤嘅人嘅呢？你都唔担保㗎喎、哦。因为个血库边排啱啱啱都可能流落佢啲伤非儿童㗎喎、哦、或者大陆人㗎喎、哦。咁点解你唔出声呀？因为你唔敢。做人渣之罪呢，高慧元你算一个㗎啦。第二个就屈永贤。你两个是不是失散了好久的孖生姊妹呢？写专栏之笔在你度，点写都得，有时体谅下人啦。其实你话个司机20多岁人，咪20多岁，我当30岁啦。其实我唔知道，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3-4碌唔少得噶啦。咁你话死嗰啲都好惨㗎喎，乜係呀，死都好惨。但係意外你问10个有9个都系唔想发生。因为佢冇必然性喺嗰度。第二，超速70公里嗰条路行超速。巴士佢嘅记录仪系76公里超6公里。 如果以交通嘅例嚟计，即使影快相拉到你超速，都有四公里走站位，实际系74。如果要抄牌，影到想扣三分，系要超15分先至成立，15公里先成立，即系70等于85先为之超速。而超速嘅程度，仲要再加4公里。因为未必必然准，费事有争拗，即系变咗89公里，你先至扣三分。而重型车辆24吨、16吨以上嘅重型车辆，包括巴士，是五里条路限制几高，最高嘅车速都系70公里，即系话。佢真正嘅超速，如果有4公里嘅误差嘅话，佢就系2公里。呢、这个人都真系唔系全心揸快车，不过佢忍唔到嘅脾气，当然罪有应得，害死咗咁多人。但系我哋只能够沉痛哀悼，而谴责个司机。即是郑丹瑞一个粗心大意的司机，是一个落雨的晚上。我们只可以这样说。但是司机有责任是必然的。还是最大的责任。亦都当然。但是在这个时候被死者的家属和受伤的人安静啲，静心啲，去过未来嘅日子。而呢件事等个官判，每一个人交通意外都有佢嘅必然性同埋非必然性嘅。所以做任何嘢，攞翻个少少同情心出嚟，可能会好多咯。讲到呢一度，第三节。